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。 大家好，我是孙燕姿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录音。 舍不得熄灭，我眯着光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全部叫你很伤心，甚至使你再没法相信，能重拾爱情途中打不死的英勇。到这天你想清楚过，其实错过方可有这一个。回望当天他敷衍你，然后当天他委屈你，然后到他抛低你，每段缘起结果不明，往日缘分太曲折离奇，事过一再心死，其实全为等你，能期待这日这个他将那一对手叫你一世能占有。其实曾爱错曾悔过，方知富有。在这天你偶遇了他，记忆跟你告别了吗？这年份再爱一个人，能自信更珍惜吗？没有丑恶也没有优雅，其实在爱情途中损伤都不可怕，有错失过方珍惜过，然后会满足找到这一个。回望当天他敷衍你，然后当天他委屈你，然后到他抛低你，每段缘起结果不美，往日缘分太曲折离奇，试过一再心死，其实全为等你，能期待这日这个他将那一对手叫你一世能占有。其实曾爱错曾悔过，方知富有。其实全为等你，能期待这日这个他将那一对手叫你一世能占有。其实曾爱错曾悔过，方知富有。

藏在一旁，今生岁月聚赠，无怨无悔有几人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成长已慢慢